长生殿第23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ice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ice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45出雨梦，身上愁生梦杳，白发添多少，最哭佳人始早，伤独夜恨闲宵，不堪闲夜欲生平，一念冲泉一创生，挑尽灯花面不得，凄凉难内更何忍，正自信属环境退居难内，每日只是思想肥子，潜在马尾改葬，指望一度一容，不想变为空穴，只剩香囊一个，不知果然师姐还是玉花香消。突然辗转寻思，怎得见他一面，今夜对着这一庭枯郁，半壁愁等，毫不凄凉人也。冷风掠雨沾长啸，听点点都像那梧桐少爷，潇潇洒洒，一起把乱愁敲，踩住了又还飘，那堪是凤为空，串言笑，人儿坐死凑着孤灯照夜，恨同听每个搅扰，梦想着旧欢愉，止不住泪痕脚呀，何处歌声凄凄入耳，得非梨园旧人乎，不免到帘前凭栏一听，此仗野狐之声也，且听他唱的是神曲。小生在场内高处唱借，万山蜀道，古栈迢遥，急雨催林庙，夺铃乱敲，寺院如愁，岁刮不了，响应空山魂暗消，一声而呼曼鸟，一声而呼锦摇，无限伤心事，被他斗挑，写入琴上传恨谣。内二古界，深悲界呀，原来是朕所知玉林林之曲，既习正在栈道，与中文铃声相应，痛念妃子，因才起身至成此曲，今夜闻之，想起蜀道北起，愈加长断也。听凛凛伤怀抱，凄凉万种心就绕，把仇人惊虐的十分浓，天荒地老，这种恨谁人知道， 你听窗外雨声越发大了，舒缓命低复高，才合眼又几阵窗前罢人梦觉。丑上，西宫南内多秋草，夜雨梧桐落叶时，夜已深了，请万岁爷安寝吧。深呀，露骨三焦，且自应继而我。唉，今夜何知什么得到俺眼里来也。悠悠生死别经念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丑，万岁爷睡了，咱家也去歇息着。小生附近办二内侍待见上，幽情消未得，入梦感君王。万岁爷请醒来，生坐醒看见，你二人是哪里来的？小生附近，奴婢奉杨娘娘之命来请万岁爷，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，巧地向人丛里换装隐逃，因此上流落九蓬飘。深惊喜介呀，原来杨娘娘不曾死，如今却在哪里？小生附近，为陛下朝想暮想，恨所愁扰，因此把议庭尽扫，望阮宇信早，说要把牛女会生盟，和君王续未了。生泪介，朕为妃子百般思想，哪晓得却在意中。你二人快随朕前去，连夜迎回便了。小生附近，林芷。喜听说如花貌，由兀自现在人间，当面看邀，忙叫前出了御院内夹层妇道，顾不得夜深人静，路凉风冷，月黑突摇。陌上拦介，陛下久已安居南内，因何深夜为行？到哪里去？深惊介，何处破馆了？兰家欲笑笑。莫，臣乃陈元礼，陛下快请回宫。深怒介，都陈元礼，你当日在马嵬驿中暗击军师，逼死贵妃，罪不容诛。今日又带来范家梦，君臣全不顾，折取四狂笑。莫，陛下若不回宫，只怕六军又将生变。生动趁原理，逆其政无权柄，闲居退朝，只趁你有威风，祖汉并教，法能容，罪正牢，叫内侍快把这乱臣贼子首级悬下。小生附近，林芷。启万岁爷已到驿前了，请万岁爷进去。深进界，只见眉多半空了废了，冷清清淋着这荒郊远角。内侍娘娘在哪里呀？怎一个也不见了？单则听飒刺刺凤摇树摇，旧寂寂四壁寒琼虚，一片臭苗远苗。哎呦，我那妃子叫不了花椒月椒， 了多一心笑一笑呀，好奇怪，一霎时连一亭也都不见，到来到去江池上了，好一片大水也，不提防断气颓垣，翻作了惊涛沸涛。你看大水中间又涌出一个怪物，蛀兽龙身，五爪张牙，奔突而来，好怕人也。二金甲神直垂上，及朱龙鹤剑，咚！孽畜，好无礼，怎又逃出？到此进犯圣驾，还不快去！身作金教界，哎呦，护煞我也！丑吉上福界，万岁爷，为何梦中大叫？身作呆坐定神界，高力士。外边什么响？丑，是梧桐上的雨声。内打四更界，声，我只道水惊残梦飘，原来是乱雨潇潇，恨杀他枕边不肯相老，声声点点到寒梢。只待把破梧桐锯倒。高力士，朕方才梦见两个内侍，说杨娘娘在马嵬驿中来请朕去，多因放魂未散，朕想昔时汉武帝思念李夫人，有李少君为之召魂相见。今日岂无其人，你待天明可即传旨，便秘方士来与杨娘娘召魂。丑，您旨。内无古界，声，纷纷泪点如珠掉，梧桐树上雨声嘶，只隔着一个窗儿，直滴到晓。半壁残灯闪闪明，雨中音响雨霖铃。伤心一觉醒往梦，只欲才疏问姚命。第四十六出觅魂。近半道士小生贴半道童直翻引上，临穷道士红都客，能以清晨治魂魄，未敢君王辗转思，便叫便处殷勤觅，贫道杨通幽是也，吉利丹台明灯紫路，呼风彻殿玉器天门，摄鬼招魂游神地府，只为太上皇帝思念杨妃，便访一人招魂相见，安因此应召而来。太上皇十分欢喜，召于东华门内依科行法，已曾解救法坛，今晚登坛宣召，童儿随我到坛上去来。只为他一点情缘，死生显愿，思重见，凭着杂道理无边，特地把神通显。小生贴，已到坛了。进，是好一座法坛也，这坛本在虚空辟建，象含太极法先天，无中有阴阳传聚，有中无水火桃枕。同机制从何而立？进， 鸡子和一五丁拆六甲，欲物己重阳当下里。同，用何功夫而成？进，用功夫养婴儿调叉女，配以根金木刹那拳。同，坛上可有护勇？进，护勇和对金鸡朝玉兔，看狸毛有。同，方向呢？进，方向和正黄庭通子鸡，子午乾坤。同，这坛可有多大？进，虽只是一方于战机阶，坛场咫尺，却可也纳须弥藏世界，道理有言。同，原来包罗任宽。进，上包着一周天360禅度，内星辰日月。同，想那分筒触量也不小。进，中分筒四大洲，10000000阎浮界，阅读山川。同，坛上谁听号令？进，听号令则那些无极子，似风似火似雷似电。同，谁攻曲浅？进，攻曲浅无非这有执掌执时执月执月执年。同，绕坛有何景象？进，半空中绕拥拥，鸾吟凤啸，亮碧香裂森森，护符龙眠，端的是一尘不染，众望斗卷。同，若非无师无边道力，安能见此无上法坛？进，这全托赖着大唐朝君王福分，感夸俺小洪都道力尽浅。同，请吾师上坛去者。进，趁天风随仙乐，双引着鸾巾高不斗，向金钟鸣法鼓，恭请向简迥朝元。同献香科，请吾师拈香。进拈香科，这香何不属他西天竺旃檀林青石窟，根盘月灼，东洋海波斯国，瑞龙脑形似潺潺，结祥云腾宝物，直冲霄汉，透青帷银碧落，不共甄选。第一柱，祝当今皇帝祥，万疆圣寿，保宏图社稷，共国祚延绵。第二柱，愿疆场尽，奉岁消，普天下各道各州各境里，民安道切暗席无征战，何属灯残桑卯，百姓美落老落幼落壮者，家风户籍乐田园。第三柱，单只为死身份情不灭，待凭这香头一点，温热了夜台魂。幽冥阁情难了，思欠此香烟百转，吹现出春风面。同献花界，散花。进散花科，这花何不学他老瞿坛对家也糊涂少年，慢劳他诸天女放帷幕洒漫飞旋。俺特地采横舞踏穿狼院，寄度假寻怀梦，摘遍穷田现神奇，要将他残阴在街相思树，施伎俩管教他落花重放并头莲。同献灯科，献灯。进捧灯科，这灯和烂灰灰灵光长向千秋照，灿隐隐新灯只为一情传，第多少横摇时怀中密授， 还行逐帐里高然，他则要续痴情，接上这残灯焰，俺可特点神灯，照彻那旧冤前。同县法展科，请吴师咒水，进捧水科。这水和曾有笔墨，曾犯双冤。你慢到当日个如雨也那得水，可知道到头来水米也没有半点交缠。数不尽情和爱海波中结，似那等幻泡浮鸥浪一线。他只道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怎如俺这一滴杨枝彻九泉。同供养已毕，请问吴师如何行法召魂杂。进，你与我把招魂衣舍一照图选，龙池尽扫，凤卧高迁，等到那二更以后三鼓之前，眠窝不废，宿鸟无喧，夜凝数秒，虫袭皆言，鹿鸣星暗，月漏风穿，前前隐隐，冉冉翩翩，看不山山是也非，一个佳人现，才者正人间忧恨，地下残垣。愁捧青瓷上，九天青鸟时，一幅自软书，高力士奉太上皇之名，敬送青瓷到此。进向筹拱科，中管且请堂外少候片时。俺子见御笔青瓷写凤笺，慢从头仔细展，单子为死离生别那婵娟。老手定真情一点无更变，待想他芳魂两下重相见，俺所召李夫人来帐中，煞强如西王母临殿前，问情趣汉牛郎碎却心头怨，向今宵同款款化姻缘。此道福章贺祝鸾翔，公朝服饰肃立坛场。杂伴服官骑马舞上剑科，现世有何法旨。进赴福科，有凡使者将此符命塑造贵妃杨氏阴魂道坛者。群众官点接福科，令法旨。进，俺只见力士黄金去照宣，杨业拨鞭不战言，管教他闪一封一灵儿勾向前，俺这里静悄悄坛上共生等，他那里急尖尖宫中望眼穿。呀，怎多半日云头不见转，为何此时还不到来，好疑惑也。阔迢迢山前水前，望香魂渺然，暗沉沉心前月前，盼芳容杳然，冷清清阶前气前，听林中悄然，不免再少一道吹拂去者，蠢诸福不住少，待见绝空恰便，妄念煞破没准的真眼。杂上剑科，傅仙师，小圣人间便秘杨氏阴魂无从召取。进，服食且退。杂，令发旨。进下坛科，童儿请高公公相见者。同向内请科，高公公有请。丑上，玉漏听长短，芳魂问有无。仙师，杨娘娘可曾照到梦。进，方才服使到来说娘娘无从照去。丑呀，如此怎生是好。进，公公且去复制， 待贫道就在潭中飞出元神，不论上天陆地，好待寻找娘娘，不出三日定有消息回报。丑，太上皇思念甚切，贤师势必用意者，且传方士余去为上皇请。内戏乐进更贺场科，童儿在谈小心之后，俺自打坐出神去也。童，令法旨，你看我师出神去了，不免放下云帷，谈下伺候则个。谈上钟声静，天边云影闲。末半道士元神从坛后转行上，名字里处真元，地多少梦游仙，俺则待踏破虚空去访婵娟，贫道杨同游未许上皇寻觅杨妃魂魄，特出元神到处遍求，如今先到哪里去折。啊，有了，且慢自叫昌河清肝玉殿，所先去赴幽冥大锁黄泉，来此已是丰都城了。森罗殿上判官何在？判跳上，小鬼随上，善恶细分铁算子，古今不出大轮回，先师何时降临？末，贫道特来寻觅大唐贵妃杨玉环鬼魂。判，凡是宫嫔妃后，地府另有文策，先师请坐，且待臣部查看。莫作科，鬼送册，判地册科，莫看科。这是一本宫嫔册，历朝妃后边，有一个掩狐姬服把周宗舔，有一个趁机野制把刘中山，有一个峨眉狐媚把唐宗变，好奇怪，看古今来交房金屋进标题，怎没有杨太真名字其中现？地府既无贫道去了，不免向天上寻觅一遭也。二仙女金床引贴朝服直服上，高引泥金朝降阙，缓移缝隙踏红云，吾乃天孙之女，因向玉臣朝见，来到天门。前面一个道士来了，看是谁也？陌上，拔足才离地，飞神直上天，原来是织女娘娘，小道杨通幽叩首。贴，通幽免礼，到此何事？莫，小道奉大唐太上皇之命，寻访玉环杨氏之魂，是从地府求之不得，特来天上找寻，谁知天上亦无，因此一进出来，若不是扮嫦娥共把禅宫练，多感是趁双城同向瑶池县。贴，通幽，那玉环之魂原不在地下，不在天上也。莫呀，早难道竹良青又受天朝遣，要寻那霓裳善舞的俊阳妃，倒做了流仙不住的乔妃也。贴，通幽，杨妃既无觅处，你所自去复旨便了。莫，娘娘复旨不难，不真小道何，没来由向金銮出大言，运元神排空如电转，一口气许了他上下里寻花帽，忙单程向虚无中觅丽娟。贴， 谁叫你弄嘴来？末，非是暗昧干缠，自寻曲浅，但则为老君王钟情生死间，旧盟不弃捐。贴，马嵬坡下既已碎玉柔香，还讨神情来？末，娘娘休屈了人也，想当日乱纷纷沉于直播前，翻滚滚玉林胜闹喧，恶狠狠冰娇将又专，燕腾腾威行虐四山，闹吵吵不由天子宣，昏惨惨皆成非后院，扑刺刺身分开交警院，歌吱吱青裙扯并蒂莲，致使得娇怯怯游魂逐杜鹃，空落得哭哀哀悲庭夜楚园，恨茫茫高河太花莲，泪漫漫平江沧海天。贴，如今死生久隔，岁月平更，只怕此情也渐淡了。末，那上黄河，今成几岁年，说不尽相思泪万千，正日甲把娇容心坎倦，每日里将芳名口上边，听残林见隔弦，感衰无秋欲喘，暗伤心肺腑间，满销魂形影连，对湘南河惹恨眠，抱紧袜荷空泪涟，弄玉笛河怀旧远，拨琵琶河意断弦，坐凄凉思乱缠，睡迷离梦倒颠，一心儿痴不变，十分加病怎全，痛娇花不再现，盼芳魂重至前。贴，前夜牛郎曾为李三郎辩白，今听他说来，果如此情真，煞可怜人也。末，小道合，深怜他意中人原未全，大洞庵闲中客情满前，因此上不辞他往返颠，干将这辛苦见，蒙可把全台踏的船，早又将穹苍磨的远，谁知他坐长风吹断鸳，似琴兮散晓烟，莽桃园寻不出花一片，冷雾山找不着云半边，好叫暗向空中南疆袖手展，住云头唯有镇木眼，百忙里唤不出春风图画面，捏不就名花倾国眼，落不得红颜重出现，怎叫俺皇冠独自还，娘娘呵，则问他那金陵何处也天。贴，通幽，我若必要见他，待我指一个所在与你去寻访者。莫稽首客，请问娘娘玉环见在何处？谢娘娘愈杂愈杂方便，把玉人消息消息清传，得多少花有根芽水有源，则他落在水边望似明眼，我便急到跟前不敢留恋。贴，通幽，你不闻世界之外别有世界，山川之内另有山川吗？莫，听说到世外山川另有周旋，只不知洞府何天，问渡何缘。贴，那东极巨海之外有一仙山，名曰蓬莱，你到那里便有杨妃消息了。莫，多谢娘娘指引，忘了上下而言，都做了北侧南园，原来只隔着弱水三千，名泊内烟，在那灵凤周边蓬朗山巅，那里有惠普之田白鹿玄园， 奇树翩翩，瑶草芊芊，碧瓦雕满，月管云轩，楼阁蜿蜒，门榻勾连，隔断尘喧，何住神仙。帖虽这般说，只怕那里绝天涯，跨海角，途路遥远，你去不得。莫，唉，娘娘，他那里情深无底更绵绵，亮着这蓬山路何为远。贴既如此，你自前去，咋又闻人世无穷恨，待挽机丝不断缘。莫，不免遇着天风，到海外仙山找寻一遭去也。问踏着白云轻，巧趁取罡风便，把宛大苍冥跨展，回望齐州何处现，但蒙蒙九点飞燕。说话之间，早来到美洞边，万仞凤殿，这地是三岛十洲别洞天，安知所绕清虚朗远，到玲珑宫殿，势必破功夫找着那御天仙。宇宙魂魄上苍苍，谁是蓬山不死香，此去人寰至远近，雾云遥指海中央。第23段完，录于台北2025年1月